《圣咏集》第91篇。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，你这在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，请向上主说：我的避难所，我的碉堡，我的天主，我向你投靠。他必救你脱离猎户的雷泄，他必救你脱免害人的瘟疫。他以自己的羽毛掩护你，又叫你往他的腋下逃避。他的忠信是盾牌和铠衣。你不必怕黑夜惊人的颤栗，也不必怕白天乱飞的箭矢。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正午毒害人的痢疾，在你身旁虽倒闭一千，在你右边虽跌扑一万，痢疾却到不了你身边。然而你亲眼要观临，要见到恶人的报应。你既知道上主是你的避难所，你就该以至高者为你的碉堡。灾殃不会走进你的身旁，祸患也不临近你的帐幔，因为他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，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把你托在自己的手掌，不使你的脚在石头上碰伤。你可经过在狮子和毒蛇身上，你可践踏在猛狮和毒龙身上。上主说：因为他依恋我，我必拯救他。他承认我的名，我必保护他。他若呼求我，我必应允他。他若有困苦，我必接同他。我必拯救他，也必光荣他。我必要使他得享长寿，必让他看到我的救赎。